痕迹。虽然过去你也对我表示过真情意，也曾对你许下诺言，其实我永不移。为何你一去无音讯，撕碎我的心？Love is over。虽然也曾悲喜，如今都已成过去。 Love is over， 时光匆匆如流水，流水抚平我心里沧桑早已无痕迹。虽然过去你也对我表示过真情意，也曾对你许下诺言，

要身处大时代，一直没干，悠悠晃晃，悠悠晃晃，看到周围一个小灵界能却无法言， 迎着风声越大，歌声越高亢。

伤人的泪留在日记最后一页，换伤心的感觉和时间，每天走一条不知名的街，用抬起的眼看高高的天，自己为自己来结尾。 叫花轮闭嘴， 花轮，闭嘴。 怎么高明？